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自由韩国党的葬礼7月7号在大邱市和庆尚北道党委办公楼前举行。由期望自由韩国党解体大邱市民和大邱庆北民主民生和平统一主权联代主办。葬礼主持人说，已故自由韩国党在坟墓里也要反省曾在新国家党时期所干出的种种恶行，并保证此类行为不再发生。另外，在大邱有市民要求解散自由韩国党的示威斗争，从6月17号起每天都展开。